嗱，各位，我而家手頭上呢個咧就係一個 3M6200 嘅呢個 mask 嘅。咁喺過去半年嚟講咧，香港好多嘅抗爭者咧都有呢個 3M 嘅防毒面罩。咁當時咧主要嚟咧就係對抗呢、這個催淚煙啦，同埋其他嘅毒氣。咁而家咧我就將佢改裝成為一個咧係可以對抗呢個病毒嘅一個裝備嚟嘅。大家記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呢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呢就可以吸了九個洞，那九個洞呢那個淚布呢就是成為呢那個淚芯了，改裝成為一個可以對抗病毒、防止飛沫感染的一個裝備。咁佢係一個臨時嘅，點解呢？係因為而家口罩荒，好多人都唔敢出街，甚至咧係因為冇口罩而俾人歧視。咁但係如果你戴住一個催淚煙嘅淚罐咧，又防唔到病毒，甚至隨時咧就俾警察咧就擁你埋去搜身。半年前我哋一開始咗呢個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號嘅面罩嘅人。咁樣嘅話，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撲口罩，或者你撲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離左右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嘅人，佢哋係冇得揀嘅，其實佢一定要用呢啲。Surgical mask， 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候，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咁啊，翻嚟之前咧，就啱今日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咧攞上嚟嘅一啲嘅抗疫嘅物資，咁咧就呢個禮拜都陸續收到咧，喺有啲英國寄翻嚟啦，有啲就係喺香港，咁咧就係咧自己車嘅布口罩喎，咁啊大家都諗住咧就係呢個口罩方會嚟 緊。咁咁榮 feel 嘅點解？ 你就唔好心情係嘛？喺你眼中一睇出嚟就另外一種罩嚟嘅，但喺我眼中就係口罩嚟嘅啫。係、啦，咁咧就係有呢個日式嘅啦，見到海浪啦，有呢、這個嘅、有個城寨嗰兩個字嘅，其實咁啊，亦都有格仔布啦咁。咁啊，車工就相當好嘅。 係。 咁所以大家記住，即使有呢個口罩方都好啦，再有口罩方出現都好啦，咁大家嘗試用下呢個布口罩。咁裏邊一樣有啲係將嗰個嘅即係有用嘅 filter 咧擺咗喺裏邊，車咗喺裏邊， 係、 即係可以攝入去嘅。咁我哋一路都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就因為嗰個芯片係紐西蘭嘅問題，過唔即係喺大陸加工之後嚟唔到香港。咁、所以我哋就冇辦法。 唔係得㗎，嗱，即係你呢啲布口罩，你即係其實係出邊一個 cover 啊嘛。 係啊。 咁你入邊其實好似係咪可以用嗰啲廚房廁紙啊？ 隔油紙啦，有人話咁就實際上嗰啲3M N95嗰啲物料咧都可以買得到嘅，就唔需要話剪口罩。咁咧就 唔係係咪仲係咪護書寶啲得唔得㗎？好似話即係大陸佬好中意咁樣做啊嘛。 大陸佬你都信得過嘅真係，我就唔會試下，你自己即管試下你。 啊，唔係透氣啊嘛，佢咁講透氣啊嘛呢啲。 咁你記住啦，你記住喺出邊加個罩，唔好似大陸佬咁成個護書寶擺喺個口嗰度啦，你就即係加個罩笠住佢先。啊，咁啊好多謝呢啲嘅即係各種各樣嘅各式各樣嘅口罩嘅製造者啦，亦都有心機咁。咁啊多謝大家對城寨嘅支持，咁亦都咧大家都投入呢個抗疫裏邊。 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嗰個即係美國借中國假新聞咧，就反擊呢下，都火力相當猛。咁啊 ，Donald Trump 咧，甚至咧就係自己發言咧，就係話呢個叫 Chinese virus， 咁咧就被好多左膠指為呢個種族歧視添。咁啊，好似香港都有啲藝人發炮啊嘛。 阿陳法拉，陳法拉好似佢話 關佢咩事咧？佢喺美國嘅咩？佢 佢好似嫁咗俾個法國佬喎，唔知係咪美國啦。但係總之我見到佢好似係喺呢一個 喺微博啦。如果係正路呢啲 微博，佢要寫英文喎又。 啊 係啊， 寫微博就俾大陸佬睇嘅啫。 咁佢可能佢直接就想佢睇到啩咁樣樣嚇。啱啱我就點到有啦，咁佢 咁香港嗰啲護旗手點解唔出動咧？ 佢又爆曬粗啊，其實係嚇。咁護旗手啊，護旗手 有冇護旗手出動？ 一定有嘅。 攻擊呢個 Donald Trump 咧？ 嚇，大把啦。其實就如果你講呢啲嘅話，佢話咩？佢話呢啲咩鬼話喎？即係爆粗鬧佢。咁啊，佢 IG 嗰度寫嘅，你見到陳法拉就係、United States will be powerfully supporting these countries。我呢個係 Donald Trump 講嘅啦，其實就係、咁啊，陳法拉咧就喺度講啦 ，Why does he have even the energy to make up shit like this 啊？係嘛 ？When we have so much to deal with and heal from， this is intentional racist。你都知道我哋有好多嘢要 heal from 咩？而家大陸唔係喎，而家大陸係食 大陸走去話俾人聽美軍散佈呢個病毒喎，點解陳法拉又唔知嘅咧？ 係咯， 算把啦，呢啲又係衝出嚟柒。 嚇！ 好啦，誒，講翻另外一單就冇咁嚴肅嘅新聞，但係花生指數都爆棚。 呢個好笑。 咁就係西門興，係嘛？ 喂，西門興呢排咧，我見到佢連個碌都轉賣喎。 越嚟越有呢個小鮮肉 feel 啊！ 唔係啊，佢而家咧，即係我唔嗱，佢本身個佢樣子都好地地嘅，其實就係、咁，但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而家咧政壇咧，即係尤其呢班即係打年輕市場呢班人咧，就佢哋好刻意聞味嘅，其實而家係 嚇。我以為鄭永信先係。 喂，你冇喂，你唔係你冇睇過、 西門子敬都係咩？ 你而家睇下佢啲嗰啲。 你係 KOL 嚟嘅藍色 KOL。 你覺得佢而家佢聞呢堂味好似李健仁咁咩？其實係。嗱，以前咧佢同 以前 冇 心色嘅， 而家佢好似揾啲雙頭筆畫咁樣， 會唔會黐咗一塊黑色嘅畫紙喺度咧？ 同埋佢好嘢，佢同眉好似有啲喂有啲反光效果，閃靚靚嘅， 會唔會一蚊紋落去咧？即係眉要甩緊啲，哇！真係哇！真係好有李健人 feel 啊！真係。邊個幫佢做嘅咧？真係我未見過啊！咁核突嘅同眉紋得 係咪有啲反光？ 佢係其實佢唔係特登嘅造型， 仲衰過鄧家彪啊，大佬啊！ 鄧家彪都係文眉啦，肯定係。 鄧家彪有啊， 係咪同一間㗎？ 我唔知啊。我嗱而家可能咧，即係中聯辦咧，即係其實玩呢啲，即係文眉就應契弟啦，係嘛？即係呢個就係叫做係西環契弟咧，就用文眉嚟相應啦。其實、就是、 會唔會文咗眉先至可以參選咧 ？我諗 係啦。咁啊，其他嗰啲想呢、這個，即係可能分清楚係咪邊個自己人啊，邊個卧底，驚到亂曬龍。 喂，咁咪 因為樂偉玲嚟都唔咁熟噶嘛， 係啊， 係嘛？西門子敬佢唔識噶嘛， 係嘛？即係暗號就係文眉啊，文眉就係自己有啊，係 咯，唔係一見面攞手指捽下先， 係咪雙頭筆畫嘅先？ 係啦， 啊。 咁啊，點解要講呢個西門子敬咧？就而家大家知啦，佢係呢個中聯辦力捧嘅藍色 KOL 啦。咁誒，亦都。今日咧就奇怪嘅就係咧，又脱離自由黨去參加新民黨嘅初選，我真係諗極都唔明。正路你一係就加脱離自由黨加入新民黨咯，佢又唔係喎，係嘛？咁啊，佢好似有冇退黨啊？自由黨 佢就冇退黨嘅，咁但係就而家 即係用自由黨黨員嘅名義去參，佢上一次啊田小排第二擁佢上去嘅喎。 係啊，但係嗰次喂佢真係恨鐵不成鋼，佢嗰次得兩萬幾飛啫嘛。 短少都拱唔喐佢啦，係嘛？ 其實已經係 會唔會因為條眼眉唔得？可以可能問過啊呢個大迷信啊邊個？嗰個喺呢個北角 阿蔡咩係嘛？ 唔係唔係喺呢個新光戲院嗰個老細，係邊個？ 即係呢個粵劇特朗普， 即係幫口罩呢個。 我知啊，我 加持嗰個 就係粵劇特朗普啦。 李居明係啦，可能問過李居明，可能發覺就係條眉唔掂啊。 條眼眉唔掂啊，係啦。 咁啊，呢個紋咗眉之後就參加新民黨嘅初選，就觸發呢個容海恩咧就宣布圖喎， 係啊， 就話咧根本就係幫佢度身訂造。 係啊， 咁嗱好簡單啫，葉劉似乎就係一個專業幫人起機嘅，係 一個工程師嚟嘅喎。 咁起咗啦，已經 嗱佢就之前就起咗陳岳鵬啦，陳岳鵬就加入咗政府，而家就去咗馬會啦， 係嘛？ 陳岳鵬做過政座㗎， 咁幾好喎，其實 係啊。咁就跟住就幫容海恩起機啦， 係。 咁就容海恩大家都唔識佢㗎啦，跟住又傻瓜加㗎啦，咁就搞掂咗喎，俾佢贏到喎。咁啊起完機之後咁快又將佢又墮機咯喎，而家。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你新民黨你要呢一個自由黨氣象啦，即係我覺得都唔會好過容海恩好多啦。當然容海恩喺呢幾年嚟，除咗生仔之外，即係冇乜嘢我哋記得佢啦。即係其實就係、 是、有俾阿林鄭串爆咯。 啊， 係啊，同埋佢撳住阿 嚇撳住阿 反送中修例法案委員會。 就撳住歐樂軒， 唔係胡志偉， 胡志偉都有份啦。 係啦，就即係痴女系列啊，即係嗰啲痴女大姐虐待嗰啲。 我知嗰陣時影咗好多相去對佢哋咆哮啊嘛，我見到係。 好似嗰啲嘅即係紅衛兵上身咁。 一個佢，一個鄭永信嚇， 即係阿容海恩個樣突出啲嘅嗰陣時，大家揾到啲相 po 上嚟。 因為容海恩咧就其實成咿哇鬼叫嘅，連面容都扭曲埋嘅，我記得係啊。 即係直情係嗰啲痴女系列嘅封面嚟嘅，總之係。 係啊。 咁咧就我估就係俾袁離昌即係。個影響到佢可能會唔會係呢個政治立場開始動 搖，係嘛？ 而被放棄咧嗱，葉劉就係起機嘅，咁生產嘅後邊就係中聯辦嚟嘅。 嗯， 無論容海恩也好，陳岳鵬也好，到呢個嘅西門子敬咧，我覺得幕後操盤手，佢借邊個學上市唔緊要嘅，其實佢可以借自由黨，可以借呢個嘅新民黨。咁啊，發覺阿田少排第二都上唔到啦。 嗯， 咁啊，西門子敬自此而家好似有百幾萬 follower 啊嘛， 好勁噶西門子敬，佢而家你 勁過我哋噶喎，佢一段片多人睇到， 唔係佢都話勁過蕭生啦，下下十幾萬噶，佢而家佢嗱，但係佢好奇怪啊，佢嗰個 subscriber 又唔係好多，其實係13万啫，咁但係佢嗰啲 view 數咧，佢條條片咧至少都11-12万嘅，其實就 或者九成嘅 follower 睇佢片， 係啊，九成 follower 睇佢片，呢個係好唔尋常嘅呢個。 會唔會因為佢眼眉比較突出咧？ 唔知啊，即係喂大佬，你睇一兩次都悶啦，係嘛？ 但係每次睇都笑過，我覺得。 佢暈咗一個禮拜嘅啫喎，其實佢一個禮拜之前都 鄧家彪好似冇咁粗，冇咁 冇㗎。 鄧家彪自然啲係嘛？ 嗱，鄧家彪 會唔會鄧家彪老點佢？ 唔係鄧家彪就有啲即係佢有啲女人，即係嗰啲粵劇 feel 啊，其實係 劇大王炮。 咁可能嗰個真係出自阿李居明手嘅呢樣嘢係啊。咁啊鄧家彪就。啊！佢好好笑啦，我睇下先。佢冇啊，揾唔到嗰啲片啊，即系嗱，大家睇 咗啦，鄧家彪。 但系佢好難，好難整啊。因為其實你唐薇啦，你聞咗之後咧，你好難翻翻轉頭噶。因為如果你自己再炒翻亂嘅話咧，咁呢個係如果你迷信啊，係好傷魂嘅嗰個。 佢唔會好似係負離子咁，其實係咩咧？ 邊有負離子噶？微博 我意思係話，即係好似負離子啱啱做完。咁通常就好核突噶嘛，負離子啱啱做完，咁可能要大約兩三個禮拜先至開始自然啲噶嘛。咁如果佢聞咗兩個禮拜嘅話，可能到九月選舉先至自然啲噶嘛。 好難講，呢個非常之高難度嘅動作啊，因為你聞開眉嗰啲人咧都有多少迷信嘅。如果你自己無端端又亂咁抄啊，亂咁搞佢嘅話咧，嗱，佢而家鄧家彪同眉咪就係咁樣嘅咯。 嚇！哇！屌！一樣出事嘅大佬鄧家彪個堂眉，點解嗰條眉尾咁尖嘅咧？喂， 反 大佬成個做能劇，日本能劇演員嗰兩點咁樣， 佢同啊，佢反光嘅堂眉啊！ 喂，阿監製，可唔可以將鄧家彪同阿西門子敬嗰兩張文明相擺喺度？ 嗱，西門子敬， 吹谷話我哋收視先，真係。 西門子敬咧要 YouTube 揾嘅，佢即係一呢個禮拜內嘅事情嚟嘅啫。因為你而家見到阿鄧家彪，即係佢聞咗味之後咧，佢話題度多咗啊！佢係嚇。 會唔會係其實吸精嘅方法嚟嘅？ 我唔知啊，大佬。喂，咁你喂你笑一兩日嘅啫，最多係咁。但係你之後你係俾人鄙視你嘅喎嚇。 但係我覺得阿鄧家彪嗰個好笑過阿西門子敬嗰個喎。 佢有啲卡通 feel 嘅，其實係 鄧家彪嗰個直情。仆街真 李子敬嗰个系李健人嚟。 你見人嚟 真係大鑊啊！如果入中聯辦做中聯辦候選人，要咁樣文眉翻，真係大 Q 啊！我覺得真係，咁我就會 check check 下陳建波你梁君彥有冇問啦。如果唔問嘅話，就唔忠於呢個習近平路線咯。我覺得真係， 你唔覺得阿樂慧玲嗰啲咧都似嗰啲咩誒？ 我以為黃志文才是那些油頭粉面即、就是日式咁樣嘅化妝。 樂慧玲其實佢都佢你睇個形象都比較中性嘅，似嗰啲粵劇名伶嚟嘅，其實係 即係落落咗妝嘅名伶。 係啦係啦，你覺得有少少似嘅咩？佢呢個係好反映個人喜好喎。如果係 有聽眾話，更加標個眼鏡都係文愛。話時話喎，更加彪 啊！我明白點解佢點解可以抗疫啦？因為喂，原來抗疫你知啊，喂笑多啲係可以抗疫嘅。 喂，鄧家彪都係參選新界東嘅喎， 咁你撞話文美界，你唔可以一山不能藏二虎， 一區不能藏二美。点搞啊！真系 啊，咁就蜡笔小新喎，啊，系咪偷佢老母嗰啲咩唇膏嚟闻啊？喂，大佬， 即系我觉得大整蛊啦， 好整齐噶。邓家彪系嗱，即系你笑还笑，但系佢都即系都起码佢系对称嘅，其实就 你要求咁低，大佬， 但系你阿志西门子嘅乸细啲，逐条抹上去， 俾啲时间，我觉得西门子劲嗰个咧， 乸细啲啊！ 佢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呢度眉角好似真系黄玉郎嗰啲作风啊，起角啊，大家留意一下，邓家彪就喺前边起角噶，喺眉头。咁但系西门子敬喺眉后边嗰度起角，真系扑街啊！工联会真 唔系喎， 你又点翻身？我想问下你， 块面好似踩啲 蔡枫华嗰啲阴影咯，咪就系两边打到口一口嗰啲阴影咯，咪就系， 唉，死啦！真系大镬啊！真系，唉。 算啦，我話俾你聽。 唔係，其實咁樣嘅，我知道佢哋苦衷嘅，因為而家興抗疫啊嘛，抗疫係要笑多啲嘅，係嘛？你睇嗰個養樂區咧，咁你笑兩笑咧，個人開心啲咧，都冇咁容易中招嘅，其實係。 唉，呢個真係。唉，有人聽眾好笑，佢話：你有冇睇過嗰個方艙醫院唱歌個細路啊？ 我知啊， 話鄧家彪樣好似佢，不過嗰條細路誇張到，我諗而家俾人欺凌到啊！我諗 風衝醫院真神奇啊！ 大佬嗰個嘴型同埋嗰啲表情誇張到咧，俾人插喎，大佬插爆喎！ 佢嗰個係紙扎公仔裝嚟嘅，嗰個係嚇， 唔係粵劇特朗普咁咯， 係啊， 唔係，所以我話呢個中共始終都係咧，點解冇辦法令到香港民心回歸呢？你睇下佢哋兩條眼眉就知道，你接受得到，你敢於出於內心去稱讚阿西門子敬同埋阿呢個鄧家彪聞得靚嘅話咧，咁你就自然就可以民心回歸啦。但你冇理由叫我哋讚得讚，真心去稱讚佢哋噶，係咪？忍住笑都好困難啊！ 好困難真係， 忍得笑都好困難啊！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就葉劉就話呢個容海恩就諗多咗喎， 係嘛？唔係佢話乜嘢？即係喂，你 話度身訂做容海恩 搞初選啊嘛，係嘛？即係話曬搞初選，因為其實佢嗰個初選咧，佢就話容許黨外人士嚟參選嘅。 屌，呢個又好奇怪。 咁呢個好騎呢啊！咁 呢個已經一諗就，如果我係容海恩一個正常人啦，雖然容海恩嘅智商。都距離正常人有啲距離，但連容海恩都明白度身訂造嘅呢個，真係好明顯就通街嘅人都知嘅咯。 同埋你而家你睇翻，究竟有幾多人參與呢一個黨外初選先？ 不如我哋去報名咯。 係咯，喂，我哋試下喎。 我哋揾翻四文。 喂，我唔使啊，我同你夠粗啊。 你唔好老點我去問，問咗之後你唔問咩？ 唔係我再問就好粗嘅咯，我本身好粗眉嘅啦，已經係。 我覺得咧就係中聯辦幕後操盤嘅，點解咧？佢就要分開幾個行， 改名李子美。 個都是笑片嚟嘅。其實你看到他以前揾親嗰啲咩中間超人黃成志啊，即係冇過似人嘅，真係。因為他哋就係要咁重口味，但你要記住喎，佢中聯辦是一班勾曬嘅人。包括工聯會和新民黨都是勾曬的人，但勾了的人扮煙是很恐怖的， 是恐怖啊，他沒有自知之明的，這些人 他沒有自知之明的就是說喂不是啊，木村拓哉都是文眉的是吧，就是他們以為就扮韓星啊， 是啊， 是吧，小鮮肉啊，這樣嘛， 你說說是不是像扮韓星， 我覺得是像扮韓星啊，遲些不要被我批中啊，李子敬剪個湯碗頭啊真係啊，嗰啲係咩愛的迫降啊咁樣，諗咩打冷震啊真 係。 嗱，我覺得如果佢同容海恩拍檔咧，都有少少吸引力嘅，我覺得。就真係可以上演一個痴女系列啊！就係欺負呢個小鮮肉 的。哦，你話同一張名單咁樣樣喎，又得喎，其實又 得唔得咧？ 係咯，冇話唔得喎。咁佢搞呢 個，咁但係邊個在上咧？如果係咁？ 咁咪輪流嚟咯，一張你在上，一張我在上。 唔係啊，咁容海恩排第一，李子敬就選唔到噶啦，佢夠一個人贏嘅啫嘛。 咁啊係喎， 係嘛？ 即係邊個排前喎？呢個 邊個排前啫？咁但係前田少嘅反應好笑喎、記者問佢有咩回應啊？有冇同阿李子敬講過？佢冇嘢同佢講喎。係啊， 其實已經係對佢取放棄態度噶啦，已經係。我覺得就算好似嗰陣時係未話佢想去初選之前咧，其實田北俊已經唔係好想談論佢噶啦，已經係。 我諗知道俾人入咗噶啦。 同埋佢，即係佢當然佢同自由黨嗰種中產路線咧越嚟越偏離，就係見到佢玩呢一個 KOL 一百咧，佢又黐埋啲唔三唔四嗰啲人度啊嘛。咩何志光啊，嗰啲咩黑超哥啊， 黑超哥系咯， 系啊，同埋 華記啊嗰啲， 華記啊嗰啲人喺度，即係 仲有一個女人噶， 唔係就係咩陳怡啊定咩？陳怡咯，咪就係陳怡咯，咪就係嗰班友喂，大佬你九唔搭八， 但呢個都係中聯辦，我估都係吹谷嘅藍色 KOL 嚟嘅噃，係佢諗住就係、是、嗱，我就係話勾咗嘅人扮煙好得人驚， 唔係但你嗱一係你又去到最盡。你不可以半天 你有沒有留意一下那些藍絲的大叔在連動場打人啊，跟啊這個光頭警長拍照那些都是這樣的。五十幾歲六十幾歲人染金髮啊，然後呢就 即是叻哥咯， 專門穿那些很撈時但是又冒牌的那些，譬如日式牛仔褲裡面又紋了花在個 hip 那裡啊，褲浪啊這樣，那當然一看就 知道很努力地告訴人我未老的這樣 好努力話俾人聽，我穿緊模仿模嘅潮牌，嗰啲就係男士嚟。 我仲溝到女啊！ 係啊，個肚腩就大過我，仲要斜咩袋啊？咁嗰個斜咩袋又係假嘅 Gucci 啊，嗰啲咁嘅嘢嚟嘅係，即係嗰陣歐味。喺佢嘅潮味裏邊加加埋埋就一陣歐味。我覺得西門子敬呢個文眉動作，文眉本身我覺得都好歐，唔知點解。即係我。即係我想不到乜嘢男人會覺得自己聞到條味咁樣而覺得好睇。 唔係我以前都 淨係呢樣都唔投得佢票啦，係嘛？ 以前過 唔到港女嗰關嘅喎，真係。 唔係我以前都同佢有兩句啊，即係我都 即係佢扮 Libro 嗰陣時， 佢係扮 Libro 嗰陣時啦。我諗係差唔多早四五年前啦。我記得 嗰 陣時就係唔係未好耐。 但 係 佢係咪眼眉毛好稀薄嘅咧？ 佢本身。你唔佢唔係話好稀嗰只，即係起碼好均勻地淺咯。其實係嚇，咁、但係佢個樣不嬲都是正嘅。咁但係可能佢就覺得佢呢種咁樣嘅形象就唔夠 粗，唔夠硬朗啊， 唔夠硬朗。其實就係兩頭唔到岸。呢、這個其實佢好反映咧自由黨嗰個尷尬嘅定位嘅。其實係嗱、你講中產嗰啲人咧就 liberal 嘅喎。liberal 嘅人就唔會投呢一個咧，即係少少奶共都未必可以接受到嘅，就好容易就去咗呢一個即係公民黨嗰邊啦。其實係，咁但係你要奶共，喂你又唔即係你又唔係話好親建制喎？你中意嘅時候，咁你又翻翻轉頭，即係你變咗兩頭唔到岸。其實 我覺得佢反映到中聯辦需要培養一班就係冇咁深藍，係擺出嚟個樣咧就可以呃到淺藍。就氹到啲即係後生仔咁樣，即係佢靠老人飛。你喺佢個組合裏邊咧，佢貼票唔夠分。 你可以話佢 intention 係咁。 佢貼票唔夠分啊，其實係。所以佢要靠西門子敬去吸一啲後生仔飛嘛。 佢走 咪諗到文眉呢條橋 咧。喂，呢啲唔可以咁簡單去咩㗎？ 喂， 共產黨諗嘢係咁機械化、咁粗糙㗎啦！你以為好好好勁啊？你睇華春瑩啊、趙立堅講嗰啲嘢，喂大佬啊，五毫嘅水平嚟㗎咋，已經係外交部發言人啦。大國崛起，發夢啦、啊，真係。可能佢真係彈條橋啦，諗條絕橋俾你啦。學韓星文嚟，第二步剪個湯碗頭。第三步學兩個舞步，係嘛？連鄺俊宇而家都跳啦。 佢唔係學，喂，鄺俊宇嗰陣時跳舞都跳得到翻嚟喎。咁佢又試下，不如跳下咯。佢又唔知道鄺俊宇 真係跳街舞喎。 唔係，鄺俊宇係應承咗啲網友話，如果我選到我先跳。就不是你選之前就跳嘛。 如果鄺俊宇選之前跳就選不到添啦。 不是咯，不是，那他也跳得好看。 我真的跳街舞。 是，同埋人家後生的嘛，大佬啊，你李子敬幾多歲啊？ 那我想就是這個後面幫他操盤的人就勾曬了、你看樂偉玲、王振、王志文呢、包括、張曉明都是的，整班老爺呢，即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大陸那些官呢，當他不扮游志可，因為你就好像李兆星那樣一個延安龍門的但是當他一扮起上來，就算王毅也好，我真的看不順眼他的髮型，為什麼他吹到那麼高呢？以前李剛都是的，中聯辦喂大佬，他的面差不多有四分一是個髮型來的，下面四分三是個面，大佬正不正常？看來 像阿力庫的軍佬 是啊， 街霸的軍佬， 即我經常都說他們髮型師是不是老點，他們又說還有那個什麼呢，有個吹到那個沈國芳以前外交部發言人， 還有什麼這個什麼不是啊，這個鄉下佬啊，這個即是鄉議局啊，咪有個追到好高嘅叫咩名字？ 哦，阿侯強話，梁福源， 梁福源啊嘛就係、 是，係啊，梁福源就唔係追到好高，梁福源係電髮， 電髮， 仲要電細圈， 佢仲要 即係真係大鑊， 花呢花碌嗰啲恤衫， 係啊，即係而家仲揾到髮型屋肯幫佢電細圈嘅，真係都好難得我啦，真係。咁但係你諗下啦，你今次咁樣轉飯鍋，你咪睇到呢個形勢告急咯。見微知著， 唔係，但係咁講喎，即係嗱，阿邊個，即係阿容海恩佢講嗰啲嘢啦，即係其實佢其實佢講咗好多嘢出嚟嘅，佢透露咗好多嘢出嚟，佢就話：喂，你 我鼓勵阿容海恩咧，直情脱離公民新民黨，然後爆料。 係啊， 係啊，橫掂都係啦，攬炒。 啊，你諗下，其實阿葉劉咧，佢講啲好絕嘅喎，切，你而家。初選都未做，未搞，你都未選，咁你你咁快退黨做，你咁快退做咩啫？嚇、啊！你以為我真係陰點你咩？嗱，即係你好講唔講咧？你老人之間 陰點佢咯。 係啦，嗱，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咁樣講咧，就係、是、其實呢個抹面嘅啦，呢個係反面嘅。 趕佢走，個葉劉走嗰下好絕㗎，你每次留意下都係㗎，所有人同佢反面咧，葉劉都係好絕嘅，佢都。 係啊。即係你以前嗰啲係阿邊個嚟嘅啫？阿胡鬚仔啊嗰啲人嚟嘅啫。男人咧，即係你俾個女上司咧鬧完之後咧，好多時候唔出聲。但係容海恩即係呢啲就好難講嘅喎。 太子女咯， 係啊， 係啊， 佢受唔到氣嘅喎，佢受唔到氣嘅喎。 我覺得就要阿袁離昌加多兩點力度，即係講緊游說啫。然後咧就係咧等佢爆料。在他臨選舉之前， 其實袁離昌之前他講的東西，我覺得我都是懷疑容海恩都來的，即譬如就是說你記得袁離昌那時候講就是關於那個送中條例為什麼要硬推呢，即係同埋佢嗰陣時講㗎嘛，佢係講舊年區會選舉，其實大家都知道輸硬，但係冇人敢出聲，而冇人敢出聲點解怕出聲呢，就是因為覺得這樣說呢就犯了大忌的，其實就那這些這料從哪裡來呢，其實你除了容海恩你很難想像到其他地方來的，其實是 難道袁離明嗎， 不就是咯， 不是咯，他是枕披露托來的，應該是 是啊， 他枕頭撞來的，應該是、 咁你係好危險嘅喎，你隔離有個咁樣嘅。 我覺得容海恩唔係因為佢政治立場偏乜乜，佢冇乜點動搖，一路都係跟建制派投票嘅。容海恩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因為失去咗中共嘅信任。 嗯，一嚟啦，二嚟又冇能力啦，嚇。 嗱，其實有冇能力唔緊要嘅，你見到嗰、那個。上次那個咩陳海陳咩啊？ 陳海恩。 我唔記得咗佢名字我都。 陳海恩。 贏過李卓仁嗰個啊。 我知 道。咪又係一樣，邊度見到佢嘅啫？成個。說自己是做過政助喎，食衛局，我諗成個 隱曬型 嘅，隱曬型嘅都係。 係啊，又話咩？又話咩健康咩大事？ 健康大事咁，大佬而家全球疫情啦，點解唔見人嘅啫？鄭永信咪又一樣。 咪就係咯。 喂，對佢嚟講，肺係唔重要嘅喎，柒係唔重要嘅喎，我覺得越肺越傻嘅，佢咪越啱咯。 可以老點佢嘛。 唔係，但係容海恩佢係呃到第一下嘅啫嘛。佢嗰陣時形象清新，又叫身材高挑，個樣又叫做係即係睇得下嘅其實。 其實係化妝嘅啫係嘛？ 係呢個 好老下噶啦。 佢四十噶啦已經，佢真係高齡產婦。 高齡產婦係啊。 係啊，佢可以咁短即係兩三年內咧連生兩個咧，好難得噶啦。 兩個噶啦。 有兩個啦， 我以為一個添， 梗係唔止啦。咁所以就係你因為生仔怠工啊嘛，係嘛？咁你又做唔到啲乜嘢？你淨係誒舊年反送中嗰度，即係影到幾張相，除此之外真係冇噶咯喎。 其實會唔會因為佢唔肯聞味咧？ 聞味係啊，樂慧玲嘅口味嚟啫。嗰陣時樂慧玲都未嚟。 咪咯，所以而家新老細嚟咗之後，可能就係邊個肯聞味，邊個可以入到閘，所以鄧家彪同阿李子敬咪爭住聞味咯。 嚇， 係嘛？咁我唔知啦，佢容海恩係咪你即係可以爆料㗎？其實係咪因為唔肯聞味，所以冇得選咧？咁你下次就聞黑啲，係咪就可以一定可以內定俾佢選咧？係嘛？聞到真係好似黃小虎咁樣， 聞到李健人咁樣樣啊！ 再唔係就再加多粒麥，好似呢個黃小龍咁樣都得，係嘛？有粒麥喺中間嘅都得。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咧， 好難想象啊！ 變陣嘅，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這個。一嚟變陣，二嚟我覺得是中聯辦俾咗壓力嘅嚇，即係 佢從來都是中聯辦的人，中聯辦要佢退咪退咯。個殼根本關葉劉咩事？你問我，葉劉係個殼嚟啫嘛。 而葉劉咧，我覺得作為一個 leader 咧，作為一個上司咧，喂佢嗱，其實講真的，所有嘢都好嚟好去啊。即係你喺政 壇，但你我明白葉劉個心態係咁嘅喎。 點樣咧？ 我只係一個起機嘅工具。你後面有華潤大老細，有中聯辦大老細喺度，我就要幫你選。係咪？佢從來都唔當容海恩。是他培育出嚟的人才嚟噶嘛？我冇恩於你噶噃，我老闆啊而家，後邊話要換人咪換咯，關我咩事啊？ 咁佢講真心話啫，咁但係你作為一個政黨領袖，你呢啲真心話唔可以亂講噶嘛？其實係 傻啦，葉劉入政咩黨領袖啊？大佬新民黨冇曬公職人士啦， 其實得翻佢一個啫， 得翻佢一個輸 Q 曬啦，已經。 你諗下田北辰嗰陣時又離佢而去，佢而家真係好缺。即係好缺 陳家沛又贏唔到嚇，咁你諗下啦，喺佢裏邊基本上靠葉劉上位就冇可能噶啦，而家佢只不過係一個殼，中聯辦擺喺度，又用新民黨嘅名義諗住中產啲，吸啲公務員票、警察票，咁又中產票咁樣就可以，即係儲一儲加啲鐵票，即係葉劉從來都係外圍，佢唔需要配鐵票，因為鐵票俾咗工聯會同民建聯啊嘛。咁你如果一個多議席嘅選區，譬如去到七席到九席，譬如新界東好似係幾多席啊？係咪九席啊？新界東 係好多㗎。 你靠鐵票點配先？ 唔係嗱，呢、這個我諗你佢自己都要認輸。即係如果你係要佢係打防守波嘅話咧，你真係唔可以安排太多人去選。我諗其實你而家我諗其實佢啲政黨咧都要 out quota。嗱，你諗下啦，嗱九個位，你諗住志在必得幾多個先？如果你係中聯辦，你係諗住攞三個啊，定係四個啊？嗱，你唔可以太多人喎。嗱，我諗甚至乎咧，呢一個 我諗佢四個先交到貨啦，梗係。佢而家要 阻截，佢梗係想爭四個啦。 如果梁慧玲講嘅九月選舉係政權保衛戰，即係話共產黨會失去香港政權，如果立法會半數落入泛民手上，好啦，即係話佢九席裏邊佢攞四席都唔夠啊。佢隨時希望攞五席嘅嘢如果攞三席，好似而家咁啊大 Q 鍋噶啦，其實係。 但係佢舊年其實新東好多人選嘅喎，建制派係。 啊，鄧家彪冇文明咪輸咗咯。 咁啊，你文明又諗住可以翻身。係 啊，保到容海恩就保唔到鄧家彪咯，所以放棄容海恩係有原因嘅。嗱，好簡單，容海恩冇自己飛啊嘛。 係。 如果西門子敬點解咁努力文明同埋做 KOL 咧？就佢努力喺呢幾個月裏邊揾到啲飛翻嚟嘅。 但你不要不信邪喎，因為鄧家彪已經連輸了兩次了，起碼嗱佢補選輸一次啦，嚇咁佢補選會輸兩次咁嗱區議會又輸一次，兩次了已經輸了，你覺得今次可以翻到身咩？尤其是你咁多對手在旁邊， 我覺得嗱佢而家一定是公好簡單嘅共產黨嘅選舉，佢定了今次要力保邊個，然後咧其他嗰啲唔係親生仔嗰啲咧就要自力更生。咁如果容海恩自力更生係死梗噶嘛？ 係。 容海恩上次係靠鐵票力保噶嘛？保得容海恩咪死咗鄧家彪咯？ 係啊。 咁好明顯啦，今次鐵票要保鄧家彪啦。好啦，咁嘅話你西門子敬過嚟咪自力更生咯？咁佢就唔會配鐵票俾佢噶啦。 咁西門子敬可能就 是西門子敬點解要文眉就咁嘅原因咯？ 西門子敬可能就係拗第五個位噶啦，搏第五個位。 一定 係 最後尾嗰隻，一定係搏最後尾嗰隻。咁最後尾嗰隻點嚟咧？咁樣。 散飛啦、盲毛飛啦、港女飛啦、韓劇嗰啲 fans 飛啦，咁啊再加埋嗰啲誒舊自由黨啊嗰啲咁嘅嘢咯。 嗯， 咁佢掃餅碎啫嘛，掃埋掃埋，夠兩萬幾飛咪贏。 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可能咧有啲韓星咧，即係飛埋嚟咧，即係同佢一齊助選嘅喎。分分鐘係， 唔出奇，俾錢啫嘛，係 咯，俾錢都得噶咯，係啊， 係啊，可能一路喺度跳埋呢個韓星嗰啲舞添，可以。 佢可能而家練緊噶啦，而家。 唔係你唔好以為啊，我覺得佢每一區都要有西門子敬呢類人出嚟噶，就係靠自己。嗱，當然我哋會嘲笑佢啦，但係佢係開拓緊佢哋男人嘅票源， 嚇眉毛飛。 坦白讲，我觉得整个 plan 咧本来都是天衣无缝，但是一闻咗味咧，其实西门子敬就死梗嘅。点会有一啲所谓游离票？见到你咁嘅扑街仔咁嘅样去投你票先得噶。 咁如果系 你话俾人听投西门子敬，你都俾人笑爆啊！就算你系蓝丝都好， 你揾李健仁选都得啦。 喂，我选华记好过啦，系咪啊？如果系咁，点解唔出屈咏贤咧？我觉得点解唔出啊潘丽琼咧？ 系。佢哋唔係佢哋一定係拗盡，唔係其實而家有兩成人係死忠正藍絲噶嘛，起碼係。唔係咁，其實如果你行得最極端咧，其實都幾安全嘅應該。 嗱，極端嗰啲就佢要補啦鐵票。係。咁但係佢而家最慘就係咁啊嘛，佢唔夠，佢而家一定計過嘅，佢有幾多飛？ 啊！ 佢鐵票唔夠飛補到咁多席。 嗯。 咁點咧？咁樣。 咪兵行險著咯。 嗱，佢兩招啫嘛，一招就係揾多啲偽數人出嚟去拆對家票。每人分你幾百， 咁好明顯。 咁啊，幾十條名單又辯論唔到，又開唔到論壇，乜都做唔到。咁啊，大家純粹係靠動員啦。咁，咁動員嘅話，佢有優勢啊嘛，因為佢組織票嘛。咁而家再加埋俾老人提早投票，就係為佢哋度身訂做噶嘛。 嗯， 即係老人飛啊，為佢哋度身訂做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係複製緊阿鄭永信嗰個成功模式。嗱，信仔嘅問題當時咧，佢就。無害啊，即係 no harm， 即係佢又唔係嗰啲左口左面嗰啲，咁就係鄰家男孩咁樣走出嚟蹦蹦跳咁樣。 但係佢而家佢已經現咗形啦，佢係一個真係群腳仔嚟噶嘛。但 係唔緊要啊，當時你睇陳海欣都係㗎，佢都係一個所謂無害嘅一個咁嘅形象出現㗎。即係佢滾嗰啲中間派嘛。 係。 咁我覺得你如果係深紅組織出嚟嘅就唔得㗎咯喎。所以佢揾李子敬過檔係有原因㗎喎。難道你再出中間超人啊？再出啊狄志遠咩？大佬嗰啲得幾百飛嘅啫喎， 得噶啦， 幾百飛嘅啫喎。咁所以我覺得嗱，阿西門兄真係努力努力。 係， 我睇好你噶，其實只要將嗰個眉毛再加深色啲，就有機會嘅。 好深噶咯，已經 每喺個嗰個嘅灰度裏邊每加一格嘅話咧，就多一千票嘅，其實 係嘛？唔係，你不如咁講啊！我咁我又加碼啦！你不如即係呢一個咩？你唔聞味都不特止啊！你染埋味啊，不如係咪？ 即係唔係染金色、 染 貴油 啊？喂喂，一定認得你啊，大佬啊！ 嗯，唔係喎，日本不良少年染白銀色嘅喎，染 喂咁恐怖？ 係啊，染銀色嘅喎，冇用㗎啦！我覺得而家互聯網時代，坦白講啊，係。即係冇一啲所謂偽素人啊、假中間派出現嘅啦。 其實建制派可以用嘅招已經係幾窮嘅咯喎，應該係嚇。我唔覺得佢可以仲有啲咩新招可以玩到出嚟喎。 嗱，我覺得基本上真正中間派嘅年輕人就唔敢蹦埋去嘅，已經係，因為嗰個係即係蜘蛛女之吻嚟㗎嘛，死梗㗎嘛，其實。好啦，咁如果蹦埋去嘅就一定係佢暗揀嘅紅底嘅啦，其實。咁你暗揀紅底， 唔係其實你等於阿邊個阿陳海欣本身都想行一個好模糊嘅路線啦。佢又話我自己係中間，我又唔屬於建制派。 其實陳家沛本來都係㗎， 係啊， 葉劉嗰只馬都係㗎， 係啊， 但係冇用啊，我覺得，因為你個社會嗰個尖鋭對立啊嘛， 係啊， 以前就得嘅，其實你唔係話即係拉到咁極端嘅對立嘅話， 即係社會撕唔撕裂啊嘛？呢個體系 嗱，佢中共以前就係咁嘅，即係佢自己搞彎自己。如果佢有一個龐大嘅中間派市場，佢仲可以混水摸魚。 係， 但係而家你混咩啫？喂，兩嘢問你應唔應該獨立調查警察，你就玩完啦。 呢個大是大非嚟㗎嘛？ 係啊，跟住再睇下你以前你啲社交媒體裏邊就呢啲咁嘅問題發表過咩言論，已經知㗎啦。其實係 起底好快啊！ 所以我就話佢即係停留喺一個勾咗嘅年代，就扮煙咯。其實係。結果犧牲嗰個就係、是、其實 聞咗味係咪可以甩洗得甩嘅咧？我想問，有冇人可以答到我？我就唔識 嚇， 我就唔識呢家嘢嘅。其實，有冇人答到我聞完之後可唔可以洗翻甩？ 我記得好笑，真係個又唔知上幾個禮拜阿 Tommy 係嘛，即係俾啲差佬鬥啊！啲差佬又傻，唔知做乜鬼嘢喎，即係問佢：你有冇聞味咁樣樣？跟住阿 Tommy 點樣回答佢咧？佢話：你估我係鄧家彪咩？ 個差佬唔知講乜嘅，我諗。 我唔知道，但我都唔明點解差佬會問呢個問題啊？ 係喎，真係喎，完全唔拉更嘅喎。點解會問阿 Tommy 真係冇聞味嘅咧？ 唔係咯，我都唔明喎，真係。總之有單咁嘅新聞啊。 嗯，咁但係嗱，我覺得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嘢咧，就係、是、今次咧對佢嚟講咧。出到呢啲西門子敬聞味咧，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啦，其實係。咁所以今次嘅選舉咧，亦都係咧係有機會咧係可以即係光復立法會。我自己係好有呢個盼望。 嗯， 因為你所有清算黑警嘅咧，你一定要咧唔係喺街頭嗰度同佢鬥打咧，我哋蝕曬水嘅真係。 係。 冇著數嘅真係，佢用反恐罪、暴動罪嚟起訴你，係嘛？坐五碌、六碌、十碌都有，嗯、 但係如果你可以坐終身嘅， 入到立法會裏邊，我 cut Q 曬你筆席又如何咧？你咪財政懸崖咯，係、嗯、嘛？即係等於而家區議會一樣啫嘛，擴大版擴到立法會啫嘛，係、 嗯、 嘛？咁你香港必然咧，你要逼到共產黨咧，要去認真處理呢個普選嘅問題。如果唔係咧，點止話咩自由經濟不保啊？點、 嗯、 解會輸俾新加坡？我話俾你聽啊，你係你嗰、那個，你而家陷入一個咁樣嘅怪圈。你有齊曬民主體制與獨裁體制最撲街嘅嘢啊！而家香港係、嗯、兩頭唔到岸啊嘛。 係啊， 民主嘅你冇呢個民意授權，你個政府唔、嗯、能夠做到上下一心，你嘅施政冇公信力。然後獨裁嘅，基本上你又冇嗰個嘅獨裁嘅專政工具，真係拉 Q 曬啲友，好似大陸咁樣，係嘛？大家仍然可以繼續喺呢個 YouTube 互聯網發表言論、嗯，你兩樣你都做唔到。咁咪變成咁咯！如果真係文明可以救香港咩？真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千祈見到鄧家彪同埋李子敬嗰陣時 咧，你要學啲黑警啊！喂，啲黑警原來即係問佢有冇問阿 Tommy 問有冇文明，原來捽下唐眉先嘅喎，捽下唐眉啦。 我睇以前機動部隊啊，任達華落去機鋪， 我知啊，係啊， 咪叫佢哋捽 啲紋 身， 捽啲紋身， 係 係嘛？俾佢話阿 Tommy 阿 Tommy 話，即係混咗佢幾粒鐘，然之後咧查完之後咧，就喺度捽佢唐眉， 捽甩佢 啊！點解唐眉咁靚嘅？係咪紋㗎咁樣樣？喂，點解而家鬥人要鬥到咁樣啊，大佬？ 我哋就唔會咁做嘅，黑警做嘅嘢，我哋千祈唔好咁做。我哋見到鄧家彪同李子敬，千祈唔好叫佢捽甩個糖皮。呢啲咁嘅行為，我哋一定不能學嘅。其實，我哋只會問下佢，其實喺邊度聞嘅咧？咁樣係嘛？咁然後叫大家千祈唔好去。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鄧家彪多啲出嚟。選舉嗰陣時，俾多啲嘅歡笑， 係好 呢個西門子敬咧，可以帶俾大家多啲歡笑可以。其實可能佢哋嘅戰略嚟嘅呢個 係啊係啊，唔係有話題啊嘛。 你諗下，如果唔 係 喂大佬，我哋咁多人睇上嚟，我哋呢個節目 airtime 可能好廣告費用分分鐘幾百萬噶嘛。雖然 YouTube 分分幾百蚊俾我，係嘛？但係我哋咁多人睇，十幾萬人睇， 好有著數啊！大佬，而家我哋係 咯，我哋講咗佢半個鐘喎，大佬。 連登即刻會有人跟進嘅呢單嘢。 係啊，即刻會有人跟進佢喺邊度問嘅喎。好啦，今集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咁我哋記住下個禮拜啊，唔係星期五同大家再見，拜拜 拜拜。